有一套電影就叫做《不可能的任務》，英文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很多時候就是要交託給這個人要做一件的事情，要完成的一個任務，基本上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除了上帝之外才做得到的。我們去看《路德記》第三章的時候，我第一個的觀感就是，拿俄米要路德去做的那件事情都是一個的不可能的任務。即如果你很細心去聽到剛才Ben 幫你讀出那段經文，拿俄米要路德去做的那件事情，就是要靜雞雞去到一個的男人他睡覺的地方，不要被人發現，然後揭開他的被睡在他隔離。這個這樣的任務呢，是一個即不可能的任務來的。或者去下一張，不要看著這個 Tom Cruise。 為什麼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呢？你又要化曬妝，又要換曬啲衫，成浸一啲嘅即係香水味，係咪？又要唔俾人發現？如果俾人發現咗，咁樣點樣呢？你去到一個嘅男人瞓覺嘅地方，瞓喺佢側邊，你好似喺度勾佬咁樣，你唔覺得係咁嘅咩？即當然 你覺得路德不是這樣的人嘛，但是個經文是這樣去 present 出來的嘛。那個男人如果他真的發現你在他旁邊，他會有什麼反應呢？他會不會就跟你發生關係呢？又或者他會不會就立刻他叫他的下人來去捉奸這個女人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按照當時的一些律法，就是去處死他，用石頭打死他。就算那個男人，即是波亞斯，不去這樣做，但是路德亦都是在這個的好人的面前，他留下了一個的污名。原來路德，我看錯你，你是一個這麼即不三不四的女人來的。就算這個波亞斯不敢對他，這個路德還夠不夠膽再去他的田那裡來去工作。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呢，即令到這種的任務呢 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來的。即我們看聖經，如果我們要學習一個人的榜樣，你都不會教你的女兒去學路德這樣。在聖經裡面我們看第一章，就是講兩個女人，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他們離開了伯利恒去到摩押，又從摩押回去伯利恒，是講他們要回家。第二章是讲紧路德，佢要为佢嘅婆婆，我用翻圣经嗰个字啦吓，呢个佢嘅奶奶，我用翻圣经嘅字眼，路德要为佢个婆婆拿俄米去做一啲嘢，佢就自己去即系出去工作，去赚钱。第三章咧就啱啱就相反啦，就系拿俄米咧系想要为路德去做一啲嘢，咁咧个故事就系咁去发生，但系。当拿俄米想要为路德去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个要即完成这个任务那个的过程呢，其实是很艰巨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来的。头五次就讲了这个的任务的内容，最后那几节就讲到这个任务完了之后的检讨。当然那个的气欲就是中间到底这件的事情的进展的内容是不是顺利的去进行。在这五节里面，拿俄米为什么要叫路德去做一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呢？他有一个 的动机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他就是在第一节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享福麼？他的動機是什麼呢？就是我要幫你找個老公，以致到你能夠可以有幸福。嗱，呢一個嘅出發點咧係好嘅。嗱，我咪出發點係好嘅，因為佢知道咧就係佢而家仲係在生，路德呢一個嘅外邦女子跟住佢，仍然都可以話或許有一啲嘅依靠。但係可能嗱，我咪諗下，如果我死咗之後，咁路德佢孤苦伶仃點搞咧？邊個可以照顧佢咧？佢仲有冇人生嘅幸福嘅咧？所以拿俄米今次咧调翻转啦，佢系真系为路德嚟到去设想，希望去帮路德去揾一个嘅好嘅人家，可以嫁得出去。嗱，呢一个咧系拿俄米嘅一个嘅心意嚟嘅。咁而佢嘅计划咧吓，佢呢一个嘅计划就系向波亚斯埋手，因为你常常与波亚斯的使女在一起，而且波亚斯呢也都是我们的属业的一个的亲属，既然你已经是认识了波亚斯，你和他那些的女的仆人又在一起，他又认识你，他又对我们这么好，而且他又是我们一个的近亲，不如呢就是看看他会不会去考虑去，即係一方面是盡了他做一個近親的一個的義務，一方面又能夠可以去令到你有一個的安身之處，你有一個好的歸宿，以至到就是我不需要再去擔心你將來是會怎樣怎樣。嗱，這個就是那個的拿俄米的動機。然後去到這個的即係嘅氣慾咧，係從第六節去到第十八節。又或者在这里我们或者分开两段，从第六节去到第十三节就有 两段的情节。第一段的情节就是路德的行动，第二段的情节就是波亚斯的回应。路德的行动就是 他就按着他的婆婆拿俄米的计划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到去做。他是不是顺利呢？就好像电影情节了，他有没有闪失呢？有没有做错了一些事呢？有没有讲错一些事呢？然后跟着一个我们是不可以控制的局面，就是就算他做了他所要做的事，那波亚斯又会有什么回应呢？他的回应又是怎样样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拿俄米就是说他讲完他的计划之后，他说你躺在哪里怎样啊，他说他就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总之你去到他的身边，你做了所有事情，跟着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就会告诉你了。所以呢个计划都有些就是个危险性，就是去到最后的时候，个结局是怎样是没人知道的。第六节至到第九节就是路德的行动。即我不假设你是知道这个细节，所以我会将你几节圣经读出来，你可以翻开你自己的圣经去看。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墙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畅快，就去睡在麦堆的旁边。路德便悄悄地去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到了半夜，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至近的亲属。第二章我们讲了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相遇。那个相遇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巧合，是有很多的巧合的情况之下，路德才可以去到波亚斯的麦场，可以遇到波亚斯。去到第三章，这一种的巧合也都再一次的出现。他去到这个的地方，我相信路德都应该换了衣服了。我们不再详细，路德在 当时当其时他这么穷， 他还可以换些什么好些的衣服，我们不知道。要搽上香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呢，所有的香膏呢都是一些贵重的一些香料来的。他用哪一只牌子呢？就是他会不会用到 Gucci 啊，用到些什么的名牌，我们都不知道。总之就是叫他用香膏，是借回来的，是他家里面收埋了，我们都不知道。总之就查了在身上，他做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个巧合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波亚斯他吃完饭之后呢，心里畅快，心里欢畅，就是哇很 happy、啊、这个是巧合来的。就是 OK， 你找我，我每次我吃完餐饭我都很 happy 的啦， that's OK、啊、但是圣经说今晚呢，这一晚呢，即是波亚斯的心情就是很 happy 了。他睡在麦堆的旁边，英文就是说他 lie down at the far end of the grain pile， 他是去到一个的角落头那里睡在那里。他不是就是整个的麦场我就睡正在最中间最多人见到的地方，他不是，他就去到一个最远的一个的角落就睡在那里，咁都係方便行動啊，係咪 ？OK， 去到夜晚嘅時候，那人忽然驚醒，翻過身來。其實你如果飲飽食醉咧，你一晚可以瞓到天光嘅。你身邊嘅男人係咪咁樣樣？咩都嘈唔醒佢嘅，但係點解咁巧合嘅咧？就是这一晚晚上面他夜晚突然间就醒了的呢。有很多的巧合出现了。所以拿俄米的计划完全顺利。突然间有个女子躺在他身边，他问是哪一个。圣经说他知道他是一个女子。为什么他知道他是一个女子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香水味呢，有些香料呢，不知道。总之就是他说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那这个可能是写作的作者，他知道那个是路德嘛，那就是不通说有个男人躺在他旁边吗？是不是？那所以说不料有个女子就是躺在他的旁边。当波亚斯他问是哪个的时候，路德就是说他讲了两句的说话、就除了他介绍他自己之外，他就讲了两样的说话。第一个就是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你是我至近的亲属，拿俄米已经讲了，他自己都已经知道，路德都知道，这个至近的亲属直接的翻译就是你是我一个属业，是可以 去买属我家里面的产业的那个最近的那个亲戚，用衣襟去遮盖我 ，OK， 因为他已经揭开了他脚上面的皮，揭几多我哋唔知道，是揭开了他的皮，所以而家用你的衣襟，其实那些皮就是他件衫嚟，请你用你件衫去遮盖我，即系当然啦，我哋谂得好，我哋谂得好，好正经嘅，系咪？如果我谂得唔正经嘅话咧，就是你找蓋住你張被，你蓋在我的身上，即是一起睡咯，就是說。你有沒有這樣想啊？即是這個可以是一個 很挑釁的一個的行動來的。當然啦，即是我們去有，即是解聖經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神學家，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猜測。但是在這個遮蓋，它，我們最多人去解釋的就是，這個是一個求婚的行動來的。即是拿俄米说我要帮你找一个安身之所，即是说我要帮你找一个的地方呢，你是可以去倚靠的，是可以投靠的，是可以将你一生的幸福呢是放在他的肩膊上面的，那个是哪一个？就是你的老公咯。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保护我，照顾我，这个是一个什么行动啊？这个是一个的，即是求婚的行动， 你可不可以娶了我成为你的太太，成为你的妻子。波亚斯是知道的，在跟着下去的经文我们知道波亚斯他完全明白路德这个的举动并不是去勾引他，而是一个的求婚的一个的举动。但是当他再加上这一句，在之前我不是没有直接去这样说的，他就说他醒了之后他就会告诉你怎样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教路德说叫他用这个的衣襟去遮盖他自己，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我们就不去猜测那么多。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这样，路德他要做的就是要去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而他去到波亚斯的身边，然后向他去提出这个的提亲的请求。当然啦，即系应该是男人去提亲噶嘛？点解要即系女嘅去求婚噶？吓，即系以前都已经系好似而家咁先进嘅，已经系 OK 啊！我哋唔分男女啦。总之就系呢一个就系即系拿俄米佢想要为路德嘅一个嘅设想吓，寻找幸福嘅一个嘅方法，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嚟嘅。波亚斯点样去回应呢？我又去读翻圣经。原汁原味怎样去讲，即是波亚斯的回应，第十节至第十三节，波亚斯就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这个第二段话是不是用了一个开头了，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是一个属业的亲戚，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已经讲完了，已经怎么办呢？现在这样的情景，你今夜就在这里住宿，明早他就是那个比我更加近的亲属，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亚斯的回应，最主要的回应有两方面，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怎样去处理现在这样的情况。他第一个回应就是去向路德有一个的祝福的说话，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恩待赐福这个都是在整个的路德记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字眼。第一章拿俄米说跟他两个媳妇说，你怎么去恩待我的家人，我两个仔，愿耶和华都恩待你们。去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路德他是寻找着有人可以去恩待他，我要出去打工，我希望能够可以有人去恩待我这个这样的打工的行动，以致我能够可以找到吃。而去到第三章的时候，波亚斯他就为路德去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路德都已经不断地去倾住他自己的一些的恩典，他的好处去给他身边的人。现在波亚斯他就去祈求神去赐福给他。还记得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当他第一次邂逅的时候，波亚斯已经这样说了，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底下，希望你得到神的赐福。即是 你投靠在耶和华神那个的翅膀，是神去 cover 你，去遮盖你。去到第三章的时候，路德就说你可不可以去 cover 我，遮盖我。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即神，我们上次有讲过，有时候是神是透过人在我们身边的人呢，去将 神他自己的恩典去赏赐给我们。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很明顯就是他知道路德是這個求婚的一個的行動，因為你向我去表達你有一個的、就是、想要我去照顧你一個意願，為什麼你不找一個年輕的英俊一點的呢？你找我呢？你既然不找 OK， 你找了我，那就是說、就是、你在這個過程的當中你是有你自己的一些的、的想法，怎樣去成就這件事情。也就是說、就是、當你去想你自己 的一生的幸福的時候，你沒有去將你自己的擇偶的條件，你沒有將你自己很想要的東西放在最先，你不斷的都在這裡 去想人家的需要，去想人家的需要，去順服其他人對你的一些的安排。拿俄米叫路德做一個這樣的事，其實嗱，我咪叫路德做乜嘅事？路德可以去反對嘅，佢不如唔好，可唔可以有第二個方法啦？好肉酸啊！我唔知點樣做得到啊！佢可以反對，但係路德就照著行。佢唔係因為係幫亞斯係點樣樣，係一個咩嘅人？係咩？因為佢有錢，佢要揀佢，唔係呢一個整個嘅計劃都係拿俄米嘅安排。也就是说其实路德他是有 choice 的，他选择哪一个做他的丈夫他有 choice 的。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放弃了他的 choice， 他不留在摩亚地，去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跟着，去到第三章的时候当他要找一个的老公的时候，他都放弃他自己的 preference， 他自己的喜好，就是总之是什么对拿俄米好，对这个家庭好，我就去做。这个就是路德，是帮亚斯都见到路德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说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第二段的说话他说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就是说你现在向我提亲我会娶你，我是会愿意娶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贤德、啊就是、不是只是说她是一个好的女人，而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她嫁了入去到以利米勒这个家庭的当中，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全城的人都知道。所以她你半夜三更来到睡在我旁边，我知道你不是想要做一些不正经的事，你是有另外的一些的想法，我们全部都知道。不过拿俄米他没有立刻就答应路德的一个的要求，虽然呢、就是、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他是很愿意去帮助这个的家庭，他是愿意很愿意去娶路德为妻，很愿意去照顾他，很愿意去将一些幸福去给到路德和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而在很多的情节里面，我们觉得路德应该是要嫁给你，就是帮亚斯的了。但是帮亚斯说他是咪住，不可以住。为什么？因为不啱规矩。不只是讲紧即是男女的即是私人的自由恋爱，而是在这个这样的过程的当中，既然我是你一个的至近的一个熟业的一个的亲戚，那我就要去搞清楚，即是、啊、如果我们用一个在犹太人的利未婚姻的那种的安排，大哥即是过了身，第二个仔啊、就要去娶那个大嫂，如果第二个仔呢都过身，第三个那个小孩就要娶个大嫂，等等一个这样的次序。在熟业的次序里面都要看看你是有几远房的亲戚几近的亲戚。帮亚斯他知道他不是最 close 的最近的那个亲戚，有另外一个，只是得一个而已，除非他不肯来到去除非他不肯去负责任、就是、当然这个责任呢就不是一定要负，因为他不是兄弟，只不过 是一个亲戚来的。除非他放弃了他要去赎业和去取你这个这样的责任，因为他有优先权， 我不可以因为我和你熟，你又在我的田里面工作，我又愿意去帮你，不可以因为这些这么多好的原因，我就不守规矩，去违反了那个的乡族里面的一些要求。 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it right. 两样都是重要。要做正确的事，还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你说哪样重要一点呢？两样都重要。不是就是一个正确的事，因为个动机好，因为是出于爱心，因为是应该做的事，我就不择手段，用尽计谋来到去完成那件所谓的正确的事。邦亚斯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是一件美事，如果我可以娶了你，令到你有照顾有幸福，对你的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美事。 But we have to do it right。 我想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即 用什么的方法，用什么的手段去完成一些就算是公义的事，就算是正确的事，都很多的一些商榷。在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参与一个事奉，要带领一个事工，所有的事工都是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式来去做，是更加的重要。我1989年奉献传道，牧会30年。在过去那30年里面，有两个的牧者给我留下一些很深刻的一些印象。 我会称他们为我的恩师。其中一个是两个都是牧师，都是老牧师。其中一个 是我的 supervisor。他成日都说他自己我没什么恩赐的。教会问他，你有没有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我没有计划的，神叫我做就做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他从来不会 take advantage of anyone， 即是他不会去占人便宜。教会给多少人工，他就收多少人工。教会给多少假期，他就拿多少假。他见到人不守规矩，他会出声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崇拜里面，他在讲道，坐在崇拜最尾最尾那排有一个后生仔，他将只脚动起了。他讲讲下道，你做什么只脚举起啊？放翻低。他会这样的，他会。他是每朝早五点钟起身就灵修读圣经祈祷，很准时回到办公室，凡事规规矩矩。是啊，他是好像说没什么恩赐，没什么特别的一些才干，但是他在教会20年做主任牧师，教会从200人增长去到超过1000人，从一堂的崇拜、相遇的崇拜，变成为有英文堂、有国语堂、有粤语堂，4堂的崇拜，仲有2堂的粤语堂。他临退休的时候送了一本书给我，那本书是不是英文书来的？是 Eugene Peterson 所写的。我拿着本书的书名呢，我就即系都唔知咩嚟嘅。佢就叫做咧系 Working the angels。我遠睇咧，我以為 angels， 係咪working the angels？ 望下哦 ，working the angels。咁係一本咧，即係俾教牧咧去睇嘅書嚟嘅。即係如果你知道咧，即係 Eugene Peterson 喺加拿大，佢係一個即係牧師當中嘅牧者咁樣樣嘅，有人叫佢做 working the angels。咁本書咧，即係對我係好大幫助，因為佢話其實喺教會裏邊好多個牧者係cut angle，cut corner 唔係 cut angle， 係 cut corner 嘅，即係佢做嘢咧就係、是、係即係佢咪走捷徑 ，cut corner 啊嘛，係咪走捷徑？你應該做嘅你就冇做好，你就盡快希望佢就完成咗你要做嗰樣嘢。譬如你要講到你冇即係按照你自己忠心嘅去睇經文啊、祈禱啊、去預備啊，就咁走上嚟咧係堆砌咁樣樣，咁就叫做即係完成咗嗰個嘅工作。呢本書咧就係即係作為一個嘅即係牧養嘅一個牧者，你唔好 cut corner。乜嘢係你嘅 corner 咧？三個嘅 corner 係你要好好去祈禱，你要好好嘅去讀聖經，同埋好好嘅去尋求喺靈裏邊嘅成長。我即係呢本書我自己睇完，隔咗有一段時間我又再睇。是对于我在教会里面的牧养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要 cut corner。 有时候有些教会要做的事情，就算是好的事情，按部就班去做。会不会有人会不喜欢呢？会不会有人会有反对呢？是会的。但是如果你是知道一件是正确的事，你又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做，就算有人鬧你，有人不喜歡你，始終那件事是會做得好的。這個 是我過去的經驗。波亞斯是一個這樣的人的，明明是一件應該要做的事情，去到他身邊的已經是你應該娶他啦，哪有人知道那麼多事情，是不是那個不知道什麼水，是不是他都不知道知不知道這件事情，你就娶他就算了。但是波亞斯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是知道有什么事他是应该要做，但是他是选择去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去完成那件事。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会友，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一些的决定上面，在我们公司的我们 的事业上面，我们都应该要学习去 do the right thingAnd do the thing right。 这个是在波亚斯的身上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最后就是赛后的检讨，在深夜之后，在深夜之后，波亚斯他给了六波基的麦子去给路德，他带了回家。然后回家之后，拿俄米就问怎么样到底怎样发生什么事啊？基本上路德他要回答那个的内容，就是我们想要看的。路德就说，在第十七节，他说那人给了我六波基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然后婆婆拿俄米就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为什么？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报告完了。拿俄米的回应，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叫路德你去做，路德的回应就说我去做。做完之后拿俄米怎样呢？他说看这事怎样成就。我们继续用信心的来去等待。波亚斯为什么要给六波基的大麦去给路德呢？是不是就好像第二章那样，他就是要对路德和拿俄米一些的恩惠呢？还是这个是一个的嫁，是一个聘礼来的呢？我们都是猜测的。我的猜测就是 应该就不是一些的恩惠了。 因为如果波亚斯他都愿意去娶路德的话呢，之后大把啦，我的就是你的咯，做什么再给你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极有可能呢，这个是一个聘礼来的。 当波亚斯他给了这六个烧鸡的大麦给路德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空手的去见你的婆婆， 也就是说你要带些东西回去给你婆婆，她一见到就不明白了。这个 就是波亚斯和路德那个的关系。 路德记去讲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已经讲了有很多的对话。我很喜欢看这些的对话， 因为每一个对话后面呢，就是讲紧佢是一个咩嘅人，是一个人性嘅刻画嚟。 如果我要总结呢一章，就是用顺服呢个字去总结呢一章。 路德顺服婆婆拿俄米嘅计划， 波亚斯佢顺服。今次到波亚斯佢顺服呢个嘅女子嘅要求。 他就接受 他的顺服，不单止是顺服这个路德那个的要求，他顺服在当时这个社会里面一些的规矩的要求，是两个人的顺服去令到这一件的美事能够可以完成得到。 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不过每一次当我合埋眼再想起路德，就谂起波亚斯，我要去将佢应用喺我自己嘅身上面嘅时候，我都会问：我会唔会好似路德咁样样？我会唔会好似波亚斯咁样样？我哋同心祈祷。或者我哋喺祈祷嘅时候，我哋都问呢一个问题：你会唔会学路德？你会不会学波亚斯？有什么的困，有什么的难阻令到你不可以成为路德？有什么的难阻令到你不可以成为波亚斯？我们深信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